这是描写爱的一首情歌，每个音符都写着我和你。从我第一次就遇见你，不是随便写一下开始，把两个心调成相同频率，能互相感应，想要全心全意的爱着你，直到再没有一点距离。想拉着你的手，安静地看着日落，亲吻着你的头，说爱你一辈子不够，永远都不够。 No, Tell me baby do do do do do, Love me baby do do do do do,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, be with you, you,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, be with you, you. 哼着那段属于我们的歌，宛若触摸我和你的记忆，你的心跳和你的呼吸，就好像天使那样熟悉。把两颗心跳成相同频率，能互相感应，想要全心全意的爱着你，直到再没有一点距离。想拉着你的手， 想拉着你的手， 安静地看着日落，亲吻着你的头，说爱你一辈子不够，永远都不够。也许你我早已不存在。 Oh baby, 没有